第三集。 徐经理，咖啡。 徐经理，心情看起来不错哦，是不是因为马上要离职了，找着下家了？ 还没有，我也不是很着急找工作，只是想空下来休息一下。 哟， 这是有计划了？ 不算吧，不过做什么都好，在家躺着，出去旅游，外景拍照。 哎呀，真好。 说起来， 我都不记得 相机还真的是很久没有动过。想当年，在大学里好歹也是全校皆知的风云摄影师。 喜马拉雅出品，南耶落秋制作，麦香鸡的原著，现代纯爱有声剧《荒野植被》，欢迎收听。 哎，徐摄影师，徐大摄影师， 徐 啊！ 我喊你半天了，你就终于回魂了你。哎，看那个，看到没？那个就是经院的沈直。 大一刚开学，经院沈直的名字就传开了。因为成绩和长相，作为文院之光的许岩当时还很不屑。 这么多新生，难道还没几个帅哥了？我也很帅的 ，OK。 军训时大家都怕晒，帽檐压得一个比一个低。许岩愣是没从那些灰头土脸的身影中找见过沈直。后来他发现，他没找见沈直，不是因为沈直和别人一样灰头土脸，而是因为他确实没跟沈直碰上过。一旦碰上了，许岩势必第一眼就能看见他。高白挺拔，腿长肩宽，帽檐遮住眼睛，露出线条精致的下半张脸。别人穿迷彩服是军训，他穿迷彩服是拍海报，很帅很高贵，身上仿佛写着四个大字：默哀老子。为此，许岩特意关注了大学公众号，每日推文里有一个新生军训风采的专栏，校媒的学长学姐都是人精，逮着沈直往死里拍，正拍、侧拍、仰拍、俯拍，特写、近景、全身照，放肆不羁地用帅哥给推文引流，引着引着，把许岩也给引进去了。 沈直，接球。沈直，可以啊，你小子， 你这球是真漂亮。 那个就是经院的沈直啊。 过去再久，许岩都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。那么吵的篮球馆，连屋顶都要被掀翻，他端着单反在取景器里追逐着某个身影，很突然的一刻，那个身影停顿了一下，回过头，隔着半个球场的距离，墨黑的眼睛直视过来。只是很短的一秒，不，或许连一秒都不到，但许岩觉得那瞬间被拉得很长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周围好像彻底空了，他们在取景器里安静对视，安静到许岩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以至于按下快门的时候，许岩的指尖差点打滑。等他正正放下单反，离开取景器里那个狭小的世界，一切都恢复如常。 许岩，就坐这儿吧，别的地儿都没位置了。 今天公众号了没？ 啊， 就这张。 这不是经院的沈直吗？ 对，你看这张图，运球时的回眸、球服、汗水、眼神、下颚、肩颈线条、清晰的眉眼与周遭虚化的人群。 赛场上的沈直让人印象深刻，但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，还有那张为摄影协会公众号贡献了几十万阅读量的照片。 照片是征得篮球队所有成员同意才发的，而这张文章的末尾落款是 是摄影协会的许岩。 哎，许大摄影师，那悠着点吃哈，还指望你这手艺在我校摄影协会发光发热呢。 这篇推文有很多人看吗？ 嗯，几十万阅读量呢。 哦，你们一般都会注意摄影师的名字？ 跟我开玩笑呢你，这不肯定的吗？ 那他会不会看这篇推文？会不会注意到摄影师的名字呢？会不会记得我？ 答案是不知道，应该没有吧。但许岩无所谓，起码现在沈直肯定记住他了。钻进衣帽间的时候，沈直正在穿外套，许岩抱着单反试图凑过去给沈直看。 你看，我好久没有拍照片了。 你没那么多时间。 很快就有了，我过几天就 不早了，可以出门了。 沈直似乎没在听，穿好衣服看了眼表，擦过许岩的肩。一旁的许岩盯着相机看了会儿，扯扯嘴角，把它放到旁边的柜子上。 大学的时候我给不少人拍过照片呢，他们都说拍得挺好的。其实我拍的最好的那张就是你，可惜都没有机会给你拍一套。 关我什么事？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许岩正伸手打开门，冷风迎面吹来，今天没有太阳，积云阴沉，司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许岩抬眼看着飞过半空中的一只麻雀，好像没听见沈直的话。其实听见了，听得清清楚楚，那毕竟是沈直说的话。 还不走吗？ 啊，我有个东西忘拿了，你先走吧。 哦。 沈直于是驱车离开。两人公司刚好是反方向，本来就没有一起上班的先例，也没有必要。中午的时候，许岩的公司露台抽烟，他不常抽烟，因为沈直不喜欢，但今天他不想忍着。还有两个月不到就过年了，许岩突然有点想家。当初来这里读大学，本来毕业后肯定是要回家的，没想到遇上沈直了，在一起了，同居了。许岩于是跟家里出了柜，顺带闹翻了。他单方面出的柜，沈直完全不知道，肯定也没兴趣知道。父亲给了他一巴掌，让他有种别再回家。母亲在哭，小他一岁的弟弟许年干脆不说话。 那时候可真够勇敢，也够狠心的，为了一场模棱两可的感情伤害最亲的人。说是恋爱脑都抬举了吧。 最造化弄人的也就在这里，当年模棱两可的感情现在仍然如此，没变过。大学的时候许岩还回家过年，毕业闹翻后的两年里，年三十沈直回家，许岩出去和朋友跨年，其实并不孤单，但想起来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。只是他们之间的不对实在太多了，这一点也就算不上什么。 今年要不回家一趟吧。 许岩抽着烟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突然这么想着。 就是不知道沈直今年出席有什么安排，会不会想和我一起跨年？虽然不太可能，但我万一 万一有什么转机呢？雪，你疯了吧？你怎么总是存有幻想？ 下午的时候，许岩给沈直发微信，告诉他自己今天要加班，不能回去做饭了。沈直照例是过了个把小时才回复一个嗯，多余的没有。许岩习惯了，想了想，他又问， 你今天晚上在外面吃饭吗？ 这次回复的挺快。 嗯。 沈直经常有应酬，宴会或是饭局，也常常晚归，但许岩从不怀疑他会在外面做什么。按沈直的性格，但凡他要是跟别人怎样，绝对懒得瞒着许岩，肯定直接一脚把他踹了，换更满意的人留在身边。 那少喝酒啊，我回去以后给你煮醒酒汤。 知道。 就这么跟他聊两句的开心，许岩发了个略显傻逼的表情包过去，果不其然，沈直没再理他。